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好吧，今天咱们来聊聊保罗·奥斯特。好像几个月前就说要提他，上星期我们在讲韩江的时候又顺带提了他一次，说我之前已经准备好要介绍他。我看到这里好像有不少保罗·奥斯特的读者，这也很难怪，因为在我们中国呢，好像也有不少人是特别喜欢他。当然还会你知道啥，凡事都有鄙视链，这个文学爱好也有鄙视链，也有很多人是鄙视他的。那为什么又喜欢他又有些人鄙视他呢？这个我们回头再讲。今天开始呢，先绕个远路怎么样？怎么个绕路法呢？我们来讲今年纽约的一件事情。纽约是个什么样的一座城市呢？我想今天如果你让全世界的人啊，绝大部分人，你让他闭上眼睛随口说一个除了自己国家自己住的地方之外，他心目中他觉得这个世界上面还有什么城市，不要说是不是最繁荣最美好最怎么样，就你随便让他喊一个，你认识世界上还有什么城市吗？他可能随口就会说出纽约。纽约事实上就是这个世界上至今为止，不管你有，我不知道我这的听众有没有这种人啊，你是不是恨美党也好，你可能都不得不承认纽约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知名最有影响力的城市，而且这个地位可能已经延续了超过100年了。早在1903年4月16日啊，梁启超当年抵达纽约，第一次到了纽约东岸，他就震惊了。我们想想看，梁启超去纽约的时候他会看到什么？那个时候纽约的天际线尽管没有今天这么夸张，可是曼哈顿上面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高楼，而且还在不断新建比起之前的记录更高的高楼。美国纽约的摩天大楼比赛大概是从1890年新建的世界大楼，这座大楼就叫世界大楼，不是开玩笑，你可想而知当年的纽约人的一股雄心壮志。那这个世界大楼盖起来就已经竖起了纽约天际线的制高点，然后接下来三四十年内呢，就是不断有新的建筑突破这个高度，包括我们可能平常你不是纽约人没去过纽约，你可能都听过的帝国大厦、洛克菲勒大厦等等等等。那么梁启超看到的就是这些高楼，以及曼哈顿岛上面那些一直一竖一横构成的棋盘状的街道，车水马龙，然后人声鼎沸。他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应该也已经盖起了当年全世界最长的悬索桥，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城市中最高的一座桥，那就是新建于1883年的布鲁克林大桥，就横越了这个哈德逊河，在曼哈顿把曼哈顿跟布鲁克林这两个行政区，纽约的行政区联系起来。那么于是梁启超那时候有一句很有名的感慨，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亦莫如纽约。那么于是纽约就不断地抓住了中国人的想象，一直到1993年啊，当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一套非常红的电视剧，姜文主演，我觉得今天这种电视剧是不可能拍出来了已经。那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如果你看过你应该也有一定岁数了，那就是北京人在纽约，都能够显现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关于纽约的想象。那么我们就不说它如何是世界金融的中心、世界娱乐的中心、世界文化产业的中心，我们就说这个城市有多么的国际化。如果我们要说现代的世界上第一线的大都会必然都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会啊，必然都是一个人口、文化、 生活方式多元的地方的话，那么恐怕还真的没有一个地方比得过纽约。根据纽约市政府的官方网站的报告，他们这个城市有200种以上的语言正在被使用。那么使用的意思是说，不是说有说200种语言的人来到了纽约这么简单，而是在纽约这座城市里面每天都有人在用200种以上的语言的其中一种在说话。那么当然这里面最主流就是英语。可是根据纽约市政府的统计呢，纽约市的市民啊，总共有425万，请注意啊，这是正儿八经的纽约市的市民，不是包括游客或者短期居留的那些人啊，是真的住在那儿的人。这425万的市民呢，在家里面沟通说话的时候是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那这个你就能看到，就表示有425万纽约人日常生活或者从小到大或者家庭里面使用的母语并不是英语。那么由此可见，这个城市还在带领着多少的人，带着一个磁性把全世界多少人吸引到那里去。那么其实根据非官方就非政府的统计，学者的统计啊，纽约这个城市每一天都能够想起800种语言，其实不只是200种，200种只是更常用的语言。我仍然记得我在1990年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宾馆里头，搭电梯下楼，就是在同一个电梯大家挤满了人，那么就能够听到同一个电梯听到4-5种语言在说话。那这真的是一个对我冲击很大、印象很深的一个经验。那么又根据纽约市政府的统计呢，这个城市主要的使用的语言当然是英语。那么接下来3种非英语的语言的排名是什么呢？是西班牙文。那这个也不奇怪，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有多少拉丁美洲来的移民或者拉丁美洲裔的人啊。那么第二呢，你可能会比较惊讶，那就是俄文，在讲俄文。第三呢，就是我们广东娃了，就是粤语了。因此我想说的是，纽约这座城市哪怕今天美国已经收紧了它的种种的旅游签证或者是什么东西，特别是对中国人，但它纽约仍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大都会。你甚至可以说它某程度上构成了我们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对于一座大城市的想象。在想象的层面上，就我刚才讲，你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勾勒一个城市大概会是什么形象，很可能纽约会成为你脑海中这一切形象背后的一个隐形的潜在的一个母题。那么说到纽约这座城市，其实今年谈它呢是很有意思的。有很多人认为今年是纽约建成400年。那为什么说是有很多人以为呢？是因为也有很多人不这么以为。如果你上网搜一下，你会发现今年呢的确有一些媒体有一些活动在庆祝，在报道，在讨论纽约建成400年了。但是你仿佛觉得，哎，这个好像不如想象中搞得那么热烈啊，就没有那么多人去说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当然我知道好像说，哎，梁文道你怎么不说一下纽约市市长最近被起诉贪污呢？是第一个现任的市长被起诉贪污啊，你怎么不说呢？说好好，将来有机会说。那么我们先回头讲纽约建成400年为什么没有那么热烈啊？这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的，那就是到底什么叫做一个城市的建立呢？这个有点不好计算。如果你真的说纽约这个城市开始被叫做纽约之后来计算它的话，那很多人就会觉得那不合适啊，因为它早在叫做纽约之前就已经是个人也不少的一个聚落了，或者一个甚至是个小城镇了。那不能够从改名字叫纽约之前算起啊。好，那么你要从它最早有人定居开始算起吗？那几乎是不可考的，因为这个地方最早的住民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那种纽约客的形象，而是什么呢？是一支目前你主要在加拿大的东部能够 有机会遇见或去探访的一支北美原住民阿尔冈昆人。这阿尔冈昆人是最早，目前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调查，应该是最早在纽约这个地方呢定居下来的北美原住民。那么但是问题是，当年他们当然没有把这个地方叫做纽约，而且依据当时北美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也并没有把它经营成一个我们现在人所知道所理解的城市。那么到了15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效忠于法国的意大利探险家来到这里，请注意我加引号，他发现了纽约的港口，然后把它命名为新昂古莱姆。那么这句话里头啊，有几个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一个意大利探险家会效忠法国呢？那是1524年啊，大哥大姐，这个你回想一下，哥伦布是哪里人呢？哥伦布也是意大利人呢，是热内亚人啊。可是他是帮谁去进行他的新世界发现之旅呢？那是西班牙王室啊，对不对？因为在那个年代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民族国家的概念，那么欧洲人跑来跑去，那么为了要开拓自己的探险事业，谁愿意出钱出力支持他的计划，那么他就效忠于谁，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好，那么1524年这个地纽约港口被命名为新昂古莱姆，但是那只是个命名，那是当年欧洲探险者带着殖民心态开拓心态常有的一种举动，去了一个地方，哎，觉得这地方，哎，我发现了个新的地方，给它个名字，完全不考虑或者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那里原来有没有人住，那里的人会把它叫做什么，这个不是不在话下。好，再来呢，在陆续的几十年里面呢，西班牙人英国人都来过，而且来过这个地方之后大概也都给它取过不同的名字。再来呢，比较决定性的，那就是1614年了，英国的探险家亨利·哈德逊效力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带着船队来到了纽约的港口，然后探索了哈德逊河出海口跟内河一段距离之后，他把这个地方，请注意，这个英国人是服务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我们知道就叫尼德兰嘛，对不对？正式的名称，所以他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新尼德兰，基本上就是新荷兰的意思啊。而他这个探险家的名字也从此之后被留在了纽约的地图上，著名的哈德逊湾、哈德逊河的名字就是来自于这个英国探险家。好了，如果你从这个举动开始来计算纽约的建成的话，那有些人就会认为1614年就是纽约建立的时刻。所以呢，十年前的时候，纽约市我记得曾经大张旗鼓的去纪念它建成400周年，那算的就是因为从1614年开始算起。可是问题是，亨利·哈德逊虽然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新尼德兰，宣布啊，请注意，他单方面宣布从此之后这片地就是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了，可是呢仍然没有形成聚落啊。那什么时候才开始形成一个定居点呢？那又要再过十年，1624年的时候，荷兰在今天的纽约港上的一座岛屿啊，那么你在纽约城区内往外看是能看到的，那就是总督岛，在这个岛上面建立了一个当年北美洲的港口城市常常会看到的那种皮草贸易站。因为当时殖民者呢主要就是在这些地方派遣猎人以及跟当地的原住民合作做生意，那么给他们钱，让他们把他们捕猎来的水獭、各种的动物的皮毛啊等等的卖给他们。那这个总督岛当年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贸易站。从这时候开始算，荷兰总算在今天我们叫做纽约的这个地方建立起了定居点，并且在曼哈顿上面啊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要塞，叫做阿姆斯特丹堡。那么后来呢又把它改名，在1625年的时候把它改名叫新阿姆斯特丹，并且呢开始真的 迁来了许多的家庭住在这里，所以1624跟1625这一两年之间，大概才是纽约形成了欧洲人或者西方人聚落的时候，而那个时候的纽约的原住民呢，已经逐渐散去，很可能是被驱离了。因此我们讲了这么半天，你想看纽约这么了不起，这么伟大，不管在什么意义上来讲的伟大，你可以说罪恶的伟大都行啊，像葛贤城那样子，高喊那样子。可是在当这个城市今天在美国的一个政治气候跟文化风气底下，你可想而知，你盛大纪念纽约建成400年似乎不太合适啊。一来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到底从哪一年开始算呢？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座城市啊，最早其实是有人在定居的，就是一些原住民。那你今天你就把纽约这个城市的生日定为是欧洲白人来了这里形成定居点之后才算起的话，那对得起那些被你迫害赶走的那些原住民吗？那当然不行。那问题是，那纽约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那就没人知道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纽约，尽管那么很多人说今年纽约400岁了，但是这个世界上面影响力最大最出名的城市，你很少听他们说今年要纪念这纪念的，没有。好，讲了半天，这跟保罗奥斯特有什么关系呢？是这样的，我以前讲过太多次了，任何一座世界上面还算可以的了不起的城市，都配得上，都值得有一些有影响力有知名度甚至是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来代表这座城市，透过他们的创作，我们在他们的创作里面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侧面甚至是内核，我们透过这些作者的创作或者艺术家或者音乐家的书写跟谱曲，我们能够听到这座城市的声音，透过一些艺术家的勾勒，我们看得到这个城市某些表象之下的支配表面的一切繁星的后面的一种动力的轮廓。那例如讲到纽约，有什么代表性的电影导演，你马上会想起来的就是一直住在纽约也最喜欢拍纽约的，但现在声名狼藉，很多影迷已经拒绝再去看他的伍迪·艾伦。我必须说，不管你喜欢或讨厌伍迪·艾伦他的个人生活，比如说牵涉性骚扰的串种种的风闻，我仍然要说他就是很能代表纽约的一个电影导演。当然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比他更伟大的马丁·斯科西斯，你想到纽约就会想到这两个，还有更多的导演，比如 Spike Lee， 那也当然是。你要想到纽约有什么艺术家能够代表他吗？那 Woody Allen 呢？不，那个 Andy Warhol 啊，安迪沃霍尔，那还有太多的艺术家。纽约在20世纪成为全球的艺术首都长达超过100年，那当然有大量的艺术家，而这里面最知名的人物，而在某个意义上最能够代表他的形象的，那就是 Andy Warhol。 还有在 Andy Warhol 的他的那个叫做工厂的工作室里面孵育出来的许多的音乐人，比如说 Welfare Underground 天鹅绒地下，或者地下天鹅绒都可以了。那他们的音乐也被认为是一种纽约的声音。那后面当然还有更多更多你喜欢的一些音乐家，无论是爵士、摇滚、实验、地下还是古典。那么如果说到写作的话，能够代表纽约，就你想到他就想到纽约，想到纽约就会想到他的人，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终于要在这里稍微简单讲讲的保罗奥斯特 Paul Auster。 可是你看保罗奥斯特啊，他是在今年的4月30日去世的，享年77岁。纽约时报的副文里面呢，那么并没有详细的说他是纽约最有名的作家，而是说什么呢？说他是布鲁克林的主保圣人 Patron Saint。 主保圣人这个观念，那么你对西方文化传统有点了解大概知道，因为以前天主教的习惯啊， 他们会对很多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都会觉得有个地方、有个城市会出现一个，他们这个城市会找一个天主教中的圣人来把这座城市献给他，让他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主保的圣人。那什么叫主保呢？那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聊，咱们不要聊太多宗教嘛。据说现在《纽约时报》的副文就说他是布鲁克林的主保圣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布鲁克林是纽约的五大行政区的其中一个，那么现在住了250万人啊，定居的，我指的是。那为什么说他是布鲁克林的主保圣人呢？是这样的，因为保罗·奥斯特一直住在布鲁克林，那么成年之后，然后又一直呢，把布鲁克林写进他的作品当中。当然，他还写了纽约，还有大量美国，甚至世界上不同的角落。但是布鲁克林是他最熟悉的一个写作底下的一个区域，然后他也成了布鲁克林这个城区里面最活跃或者最广为人知的作家。而且呢，直到现在，你知道布鲁克林区已经成为纽约最有名的艺术家、作家聚居的地方之一。纽约发展的历史啊，自从它成为现代的、当代的、世界的现代文化、文学、艺术的一个核心城市之后啊，它就一直都会有一些街区成为很多世界上艺术家、作家来了都要去的地方，或者想办法混进去的地方。那么最早呢，可能是东村，或者是格林威治村，在曼哈顿上面；再来呢是 SoHo，再来是 NoHo，然后慢慢的。由于曼哈顿岛的地价越来越高，穷苦艺术家、作家负担不起，于是大家就纷纷东迁到了曼哈顿岛东南面的布鲁克林。那么，当然，布鲁克林到现在也很贵啊，尤其里面是像 Williamsburg，或者是保罗·奥斯特他所住的这个 Brooklyn Heights，他笔下也常常写到这个地方，布鲁克林高地。但是呢，他仍然是很多混得不错的，今天成名的作家、艺术家都会去的一个地方。那么，尤其是保罗·奥斯特笔下的这个布鲁克林啊，跟很多一般读者想到保罗·奥斯特的时候，心中的那种典型印象，出现了一个差距。也就是说，我们想到保罗·奥斯特，想到他的纽约。想到纽约在他笔下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跟状态，你会发现和他直接的或者在很认真的在写布鲁克林的时候是有点不一样的。例如，你去看他有一本书叫《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啊，大陆翻译作《The Brooklyn Follies》，那么台湾的翻译叫什么？《布鲁克林的纳赛先生》吧。你会在这里面看到布鲁克林是一个有一个社区感，而这种社区是能够温暖人的，是能够让人，有一种让一个人生命被改变或者增加光彩的一个地方。跟他笔下那种纽约的空洞、抽象、无名、流动到混乱，然后甚至人跟人间很冷漠的那种感觉啊，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可见他对他所住的、他关心的、他喜爱的这个区域布鲁克林有一份特别深厚的感情。那我第一次认识保罗·奥斯特，恰恰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到他。因此，我后来在读回布奥斯特别的作品的时候，我才觉得有点吃惊，跟我当年透过他一部作品对他形成的印象不一样。那个作品是什么呢？我第一次知道保罗·奥斯特，说来也很晚了，那是1995年的事情了。主要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是由保罗·奥斯特写剧本的，改编自他自己的小说创作。这部电影叫《Smoke》，烟。导演呢是我的同城前辈，香港人王颖。王颖呢，现在是定居在纽约了。那么他19岁就已经移民去了美国，但我们一直很自豪于他是我们香港来的导演，而他的作品里面也常常体现出一些，他对美籍亚裔的观察，其中有一些时候就会看到广东话。很可惜啊，王颖导演呢，今天很多影迷啊已经不是那么熟悉他， 或者不太了解他了，特别在内地的影迷。但他其实一直有创作，但是他的创作一直都是坚持从一个独立制作公司的角度，都是独立制片，是独立电影。而1995年的这部 Smoke 则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了。那在这部电影里面呢，这个电影是个很感人，很温馨，但是又有着保罗·奥斯特那种很典型的一些命运的忽然的转变，一些巧合跟意外怎么样摆布了我们的人生。他对这种事情特别着迷，对 chance， 对 opportunity， 对机遇啊，保罗·奥斯特是特别着迷的，你在这部电影里面也能够看到。那这个电影里面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环节，其中的一个主角就是奥吉，这是最重要的主角。奥吉呢，他是一个卖烟的人，他经营一个布鲁克林高地附近一个街角啊，他在那边开一家便利店吧，算是一个便民商店，然后主要是卖烟，然后他也天天在里面抽烟啊，那是老好年代，对我这种烟民来讲，上世纪的90年代，人们还到处抽烟的时候，就我已经有20多年没去过美国，当然也就没去纽约。我听说今天你在纽约街上要抽烟，路过的人会用很恶狠的眼光盯着你。你抽大麻那就没事啊。那这个奥吉呢，反正在街角，布鲁克林街角卖烟，然后呢，他有个习惯，这个习惯我当年看到觉得很迷人，他几乎就是一个艺术家，就像行为艺术家。而且当年我觉得他这个方面的塑造是受到了保罗·奥斯特对当时住在纽约的一些著名的行为艺术家的影响，比如说台湾的谢德庆啊，他们那种作品的影响。他把这个奥吉呢做了一个怎么样的设定呢？就这奥吉啊，他习惯每天早上8点，在他的店刚刚要开门前呢，他在街角门口呢，他的店商店的烟店的门口呢，架起一个摄影机，拍摄一个街角的风景，天天如此，从1977年一直到1990年，从来不曾间断。然后有一个他这个街坊啊，天天来买烟，在这喝咖啡，在这打混的一个作家保罗，就这个电影里面的另一个主角。那这个保罗呢，自从太太去世之后呢，一直都处于一种郁郁不得志，心情不太好的一个状态，而且在写作上好像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我没记错的话。然后呢，他有一天就跟这个保罗聊天说，你看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以前咱这么熟啊，你天天来咱聊天，老街坊都没给你看过。他给他看什么呢？就看他这么多年来拍的这些街角的照片，放在一本又一本相簿里面，全部满满当当这些相簿。然后那些照相相簿，今天的年轻人，你年轻大概不知道什么叫相簿了吧，就是以前当我们相片啊，拍照还是要用冲晒的方法，用底片的时候啊，那些照相洗出来，那么我们收集照片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放进那个照相本或者相簿里面。然后这个奥吉呢，就从1977年一直拍到1990年，4000日4000张的照片从来没有中断过。然后这些相片里面呢，都是几乎看起来是一样的风景，然后一样的行人，然后有汽车在路面经过。然后他告诉保罗说，这你是个作家吧，你写作吧，我让你看看，这就是我的作品了，这是我的 life's work， 就我一辈子的毕生的工业。那这个保罗就觉得莫名其妙，一边翻一边看，这么天天看，这风景几乎一模一样，这十几年这个地方没变过，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然后奥吉说，虽然啊，这个地方只是整个世界中一个小小的角落，但是是只属于我的一个角落，那么我要在我的这个角落里面来观察，来记录。保罗就慢慢看，而一边看一边说，这几乎都是一样的。然后奥吉说，你还不够仔细，你要慢下来，你不是个作家吗？你要学会仔细观察，才能看到每一张照片之间的区别。比如说夏天的太阳跟秋天的太阳，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照出来的阳光怎么可能重复呢？然后保罗一边抽着烟，然后一边翻，忽然之间看到其中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太太啊，经过这个街角，他的太太是因为在一个银行打劫案中中了流弹不幸去世的太太，他一直心心念念的他这个爱妻，竟然就出现在奥吉的相片里面。这个街角，某一年的某一月的某一天，他还活着的太太曾经走过这个街角，被奥吉拍了下来。然后保罗立刻就哭了起来，摸着这个相片，这是谁？这是我太太，她原来在这里，就哭了。忽然之间，奥吉呢就沉默地看着他，拍着他的背。然后保罗忽然之间就明白了，这样子拍是有意义的，这些相片是有意义的。我的太太，我以为只活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我脑海的照相本之中，但是他也曾经活在别人拍摄的照片里面，曾经出现过他，出现过那个我没见过的他的身影。他就这样子，他死了，但是他的身影就这样保留下来，在这4000张照片、4000个日子的记录当中啊。我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到保罗·奥斯特，那因此就跟很多你纯粹从读书看文学作品的角度来认识保罗·奥斯特，那得到的第一印象就会很不一样。我是1995年看完了王颖导演的《Smoke》这部电影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编剧太有意思了。然后我听过保罗·奥斯特的时候，我知道，因为他其实很有名，他那个年时候已经在很多杂志啊，像《纽约客》啊上面都会有他的文章，然后《巴黎评论》啊上面也都有他的文章或者对他的评介等等等等。那时候我就才找回他的书来看，那么结果发现他的书写或者他给一般的读者的那个感觉和这部电影里面给我的感觉是非常不同的。简单介绍一下啊，他家人啊，其实都是来自，他爸爸是来自奥地利的犹太人的后裔，然后呢，他家庭曾经是小地主阶级啊，那么家里面算是过得很不错的，但少年的时候，儿童的时候呢，父母离异，爸爸呢就回到了欧洲去，就不喜欢美国，觉得美国没文化，然后跟着他就在美国长大，其实家境还是可以的啊。但是问题是呢，他就喜欢文学创作，然后他觉得呢要靠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谋生，所以曾经有段时间呢要靠很多的兼职，特别是做翻译，那么就过得有点苦哈哈的。直到后来呢，因为他爸爸去世了，继承了爸爸的遗产，从此之后就可以生活无忧的投入到写作当中了。那这些呢都出现在他的第一本回忆录，也是他出的第一本书，那就1982年的书《孤独及其所创造的》。那这个书他写的时候才30多岁。一般而言啊，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作者喜欢或者一些有稍有名气的人都喜欢写书嘛，那写书呢通常他会写自己的故事，基本上就是回忆录或者自传或者半自传。那认真的作家第一本书如果是写自传的话，我通常都会觉得我会心里面先打个问号。首先呢，我觉得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了解你的一生啊？你写字第一本书就在写自传，你的故事那么有趣吗？很可能你是个在某个领域很有名很有影响力的人，那你的粉丝会觉得很关心你的生平，很关心你活到现在20-30岁为止你经历过的事情，他们觉得太有趣了。但是如果我不是你的粉丝，或者我没那么我喜欢你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对你的人生其实没那么感兴趣呢，对不对？所以同样的，保罗·奥斯特第一本书就在写自传或者写回忆录，是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来你还会发现他几乎一辈子都在写自己，是种不同意义下的写自己，他会把自己写进去，他一辈子的写作都在他的创作当中虚构他的人生，或者把他的人生变成一种虚构，然后在里面探索虚构跟写实之间的关系，文字写作跟生命真实的生命和世界的关系，文本 和文本所要指涉的这个意义和现实的关系，这是他一辈子的一个主题啊，写作的主题。那所以他从回忆录开始，在他的创作人生回看又是很恰当的。但是我又必须承认，他1982年第一本这个回忆录啊，孤独及其创造的，又的确写得很不错。如果你以一个作家的第一本，他相当的有他的风格，他有时候可以非常的坦率直接，他的文字非常的流畅清晰，但是又能够形成许许多多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段落，甚至是金句。那时候你就读过，如果您开始读的是他这本书，你就会知道这个作家将来再写下去，如果保持他的能量和状态的话，他会成名，他会成功，果然如此。而在这本《孤独及其所创造的》里面，他就回忆了他活到30多岁那年之前的一些的人生，特别是他跟他这个失踪离开他身边环境的这个父亲跟他的影响，这个关系让人觉得印象很深。另外就还有就是他在1970年入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读英文，后面又读比较文学的研究生，但是好像没有拿到研究生学位就离开了。那么再来呢就去了巴黎，大概那个时候纽约很多知识分子，尽管纽约已经被人认为是世界中心在一些人角度里面，但是仍然很多人觉得要去巴黎才算是一回事儿啊。那巴黎当然是第一个我们能够用来讲所谓现代性的大都市啊。那么他去了巴黎，在巴黎待了几年，然后他就做很多法国文学的翻译，特别是一些法国思想家的翻译。例如说今天在中国喜欢法国思想潮流的一些的朋友可能很熟悉一位他的作品已经完全被翻译成中文的布朗校。布朗校是我很喜欢很着迷的一个法国思想家，他真的有别具一格的属于他的一些的思想世界以及他的文字。那么布朗校这个很神奇的甚至很神秘的思想家呢，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几乎就是保罗奥斯特。那么我们也在保罗奥斯特的作品里面能够看到布朗校对他的影响。那么尽管有些人会说布朗校的深邃到了保罗奥斯特这里呢就变成浅薄了，但是你仍然不可否认保罗奥斯特一直所关心的书写到底是什么，文字到底是什么，写作跟写包围着写作的那一大片空白与沉默是什么，写作是不是写出了另一种空白和沉默，这些都是布朗校作品常见的主题啊。我们同样的也能在保罗奥斯特的作品里面看到那种写作书写的状态，他很喜欢一开头就描述一个人如何在桌子上面摊开一张白纸或者一个笔记本，然后面对空白的这些格线或者页面他如何开始书写，他对这个状态也一直很着迷。好，然后呢1982年他写完回忆录之后就陆续的开始出版他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呢往往也都会被退稿过很多次，正如很多年轻作家一样。比如说我们最多人知晓他也是等一下我会稍微重点提的纽约三部曲，这是我想中文读者对他最熟悉的作品，也是全世界如果要读保罗奥斯特第一本可能会看的就是纽约三部曲。而纽约三部曲这本书它从书名就能够让你看到这在讲纽约了。那么也因此奥斯特被认为是纽约的代表性作家，就想到纽约就会想到他，想到他就会想到纽约这个关系，大概就是从1987年出版的纽约三部曲开始。可是这本书叫三部曲，我们大概知道其实里面是三个中篇，那其中三个中篇呢都曾经分别发行出版过。那么第一部就是玻璃之城，但是这个书稿啊当时据说是被17家吧，我没记错的话是17家出版社拒过稿，然后最后呢是绕了路，应该是在英国才找到出版社愿意出版它，把它出出来。那么后来很快的又被翻译成法文，那么所以保罗奥斯特在法国的影响力啊很神奇，有时候你会觉得比在美国还要大啊，因为你看过他的照片就会知道他其实长得挺帅的，瘦瘦高高的， 然后那个样子呢很上镜，而加上他的作品深受法国的影响，他的法文又非常好，那么他的作品被翻译成法文之后在法国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他在法国曾经有人形容几乎就像一个美国来的摇滚巨星一样。那么说回这个纽约三部曲啊，自从这本书出来之后啊，就后面三部中篇形结成一本书，在1987年出版之后啊，它就变得非常红，这本书非常畅销，被翻译成几十个国家的不同的语文，然后跟着就在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圈子里面大家就知道它。曾经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就我看他那个电影 Smoke 开始啊，那个时间保罗·奥斯特几乎就是当时的所有的爱书人文化人就人人耳熟能详的一个作家，那种感觉啊，对他的印象就有点像是电影人在谈伍迪·艾伦的那个情况。而我必须说啊，伍迪·艾伦和他呢还真的有点像啊，给人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种人的作品，你就知道这是文化人喜欢的作品。什么叫文化人喜欢的作品呢？首先他的作品里面常常出现的主角跟一些角色都是一些稍有知识稍有文化教养的人，就是所谓小知识分子啊。特别是伍迪·艾伦早期的作品，70年代的像 Manhattan Annie Hall 那就非常明显。那保罗·奥斯特的每一部几乎每一部小说里面的主角都是某个意义上的作家，哪怕是个私家侦探他都会变成个写作者。哎呀，对不起啊，刚才是不是有狗在叫？我住这个小宾馆，楼下有人在遛狗，这个狗在叫啥呢？别把人吓着，小窝窝。好，说回他呢，保罗·奥斯特的作品笔下呢，常常出现一些知识人、作家、学者、导演，然后呢，就跟伍迪·艾伦有点像。第二呢，就是他的作品当中呢，常常会出现很多的对其他一些书一些作家的一些的描述，有时候呢会突然之间在写作，比如说纽约三部曲里面写着写着会讲这个词啊，它的拉丁文的字根是什么，给你来点这种文化知识上的一些的调味品放在里面。像伍迪·艾伦的电影里面角色有时候会讲一些笑话，因为伍迪·艾伦是个很标榜幽默，他原来做脱口秀嘛，他的电影里面角色有时候会忽然抛出一些关于古典音乐、爵士乐、电影、书籍、思想史上的一些人的笑话和故事。那些东西呢，是那稍微有点文化教养的人呢，一看一听大概就知道就懂，然后你就会笑。那如果你看到这些细节你不笑，那就表明你没什么文化教养，那你笑了那你就内行。那于是出现这种场景，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电影院看伍迪·艾伦的电影的时候，那有一些人呢特别年轻人啊，多半都是大学生，就会特别夸张的大笑以表明我内行。你看这个，他讲这个段子你听不懂好笑在哪吗？我听懂了，哈哈哈哈，就有这种。那所以呢，他们这种人的创作你就觉得像是写给有文化有教养的人的，或者一种很 nerd 很 bookish 的一种人的一种调味品，一种零食。你喜欢保罗·奥斯特，那你有文化，你懂他那些花招，你看得懂他的技巧背后的一些的渊源脉络由来，你看得懂他里面的一些的细节和段子，你知道他某些东西在影射什么，那你内行。换句话讲呢，就是他们的作品都很知识分子，但是呢又是容易懂的知识分子作品。你比如说伍迪·艾伦最崇拜的电影导演就是英格玛·伯格曼，但是问题是，你如果看伯格曼的电影的话，你会觉得伯格曼的电影相当深奥，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入口。可是伍迪·艾伦的电影有时候你嘻嘻哈哈的你就能看完，就你觉得很容易看，那这种状态就最好了，就是我又很知识分子但是大众能懂。那么于是有文化有教养或者自认有文化教养的大众看了都觉得很入迷，看完之后还觉得又肯心里面暗自肯定自己番，你看我有文化吧，我能看懂，就有这种感觉出来。好，这么讲半天你就知道那一定会有人就嫌弃他们嘛， 就比如嫌弃伍迪·艾伦跟嫌弃保罗·奥斯特，在某个角度来讲很像，觉得这就是个知识分子的零嘴嘛，这就是那种模仿很深刻的大师。比如说保罗·奥斯特，他最是影响他最大的作家，他最喜欢作家，他的文学英雄是贝克特，还有卡夫卡。但你比较起来，贝克特、卡夫卡不会让你笑的，不会让你觉得轻松易读的，不会让你觉得像那就变成英文讲的 page turner， 他的作品你不会一页一页追着翻下去。但保罗·奥斯特是可以的。相比之下，你就知道，在一个很多文学读者心目中那条文学鄙视链里面，他就成为了一个鄙视链的后半段了。这个感觉就有点像村上春树啊。那恰恰村上春树是非常喜欢保罗·奥斯特，村上春树甚至自己翻译过保罗·奥斯特的作品到日文的。那么而我们内地很多读者，甚至华文世界读者，内地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很多人之所以开始认知保罗·奥斯特，就是因为村上春树屡次表明他喜欢保罗·奥斯特，而且翻译过他，大家都知道，所以一大堆村上春树迷就于是也因此发现了保罗·奥斯特，去看他的作品。那么而他们两个人又真的都有点像啊，就是都有点氛围写作的感觉。所谓的氛围写作，就他的作品总会有一种很标志性的属于保罗·奥斯特的氛围。正如村上春树的写作，特别是早年的一些写作里面，你都会一看就知道这是村上春树。那个你看到那种感觉是来自哪呢？不是来自于他的写作的某些的句型那么简单，不是来自于里面一些文学上的实验设计，而是他透过文笔形成的一种你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的气氛，一种氛围。这种就是所谓的我所谓的氛围型的写作。那有一个作家有这种能力塑造这种属于他的一个氛围，你读进，你一开始读你就闻到了一种气味的话，那他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他一定会吸引很多好这口的读者，但是也一定会招引很多认为我要追求更深刻的东西的读者的厌倦，就觉得你只是在写个氛围嘛，那氛围背后是什么呢？你好像云里雾里的，好像很厉害，但是拆穿之后后面没东西啊。那么所以保罗·奥斯特呢，我看到我这也有一些朋友之前留言说读了保罗·奥斯特觉得他不如很多后现代主义大师啊，那其他那些前辈比他写的好多，他就是在抄啊。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会说保罗·奥斯特是个标准性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然后就会把它列入像品琼啊，像德里罗啊这些美国作家的序列里面。但是我强烈主张我们在讨论这些作品的时候，不要一来就先套上一个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这样的一个词语或字眼，那带着这样的一个框架来读这些作品啊，有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对他们的创作形成一个多么深刻的认知。好，那么我继续讲啊，对于保罗·奥斯特的评论啊，你就会看到有一些评论家对他是毫不客气的。例如说在中文世界，特别在内地的文学爱好者心目中，影响力很大的一位美国评论家伍德，詹姆斯·伍德 James Wood， 是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已故世的评论家。那么他的评论，哈哈，这个小窝窝又叫了，呵呵，我看看他，哎呀，好可爱。等一下我起来看看这个窗后的，天哪，呵呵，好厚的毛毛，大尾巴。OK， 说回 James Wood， 那这个 James Wood 他就写过非常不客气的评论来评价这个保罗·奥斯特。他说他什么呢？你看他用的一些词语啊，他说他的作品就像古龙水，呵呵，记不记得刚才讲氛围，氛围你用什么东西来形容氛围最好呢？这种氛围，古龙水这种香味，这种香味是很能有这个形象的说明力的。那种尤其是廉价的男人喷洒的古龙水，你马上就知道是什么感觉。洗发店里面会用的那种剃完胡子用的须后水，那种气味，或者古龙水的气味，用这个味道来形容保罗·奥斯特。 又形容他的小说像 B 级电影，B 级片。那然后就说他呢，总是不断的就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流畅，但是呢，又好像要故作深刻，有着一个现实主义写作的外表，就他的文字本身啊，并不是深奥曲折或者晦涩，他的文句构句本身呢是非常清晰流畅。而他在书写的时候，你能够对他的作品里面的一些人物，一些他描述的街景或者室内空间那个形象，也是相当的具体，而且让人容易留下记忆，因此也可以说是带有一种很现实主义写作的外观。同时呢，他的情节设计呢又总是有一种悬疑感，就虽然并不是他每一本小说啊都是那种带着侦探小说的外壳，可是仍然都包含着某种曲折，总是有一些人物在寻找些什么，我们读者是能够跟随他走入这个寻找的旅程，因此有一种解谜的感觉。而这些在寻找着什么的这些主角，或者他们要寻找的那些对象，总是一些隐居于繁嚣的都市之中，或者很遁世的人，或者一个消失于大众眼前的人，或者传说中死去的人，总是在追寻这些人。而那些主角就像我刚才讲的，总是知识人、作家、学者、导演，然后而且每一本书的写作总是用第一人称来写作，从不厌倦的使用第一人称，都是用我开始。然后在这里面他总是很喜欢玩后设小说的游戏，比如说笔下会出现一个角色的名字就叫保罗·奥斯特，比如说笔下出现了自己的生平故事，而熟悉他的读者都知道那就是他本人的故事。然后而且这些人物总是要不就是没了太太，要不就是没了小孩的一些的男人，甚至啊，他这个重复到什么地步呢，他有些小故事作为他的作品中的插曲被介绍的小故事，有点就像蛋糕上面很常用的草莓，又或者是一些食品中常见的调料一样，他总是让它重复出现。例如他总是喜欢重复的一个小故事是什么呢，就不是传说有这么一个人啊，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路，他去登雪山，然后忽然之间在这个冰封的雪山的冰层下面，看到这个透明的冰底下有一个男人正在盯着他，当然是个死去的男人，但是在底下，在你透过冰层看到一个人，一个遇到山上的雪灾或者冰难或者雪崩的一个男人死了，然后他的尸体被完整的保留在冰面底下，然后这个人发现这个尸体让他很惊讶，惊讶在哪，因为这个人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就是他的爸爸呀，他的爸爸在当年就他现在这个岁数的时候去登山，然后就遇到灾难，然后死在山里头，尸体一直找不回来，现在被这个儿子在几十年之后重新发现了，这个跟自己样貌几乎一样的永远被埋在冰下的这个爸爸。这个段落啊，我没记错的话他好几部作品里面都出现过。那另一个段落呢，就是有一个叫巴赫金的人，巴金不是那个大俄罗斯的文学理论家、哲学思想家，而是另一个巴金，因为这是一个俄罗斯里面常见的一个名字嘛，就巴赫丁或者巴赫金。那他呢，在遇到俄罗斯的当年的大革命的时候啊，那么他的作品被宣布为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然后不能再出版或者成为禁书要烧什么的，然后他把自己写作的书、自己写的稿子一页一页撕下来，就像我平常卷烟一样，把它卷成手卷烟这样子来把它点了抽了。这个故事也都出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好几次了，就难道他这不烦吗，总是重复了自己。然后呢，他的作品又在中后期之后，他的作品啊总是在描写某种的机遇，某种的一个忽然而来的机遇对人生的改变。比如说他常常回忆他小时候，他的回忆录里面写过，他的自传都写过三本啊。那么他在回忆他年轻的时候遭遇的一件事儿，就他小时候有一次好像学校里面组织大家去野外探索，然后正好呢天阴打雷要下雨， 然后那个时候呢，带着他们的那个学长还是老师吧，就说大家不要躲在林子里面，因为躲在林子里面呢，这时候打雷啊是很危险，那个雷会劈到树上，那你在底下就危险了，我们要跑到空旷的地方。然后他们一个一个人要穿出这个树林，走到空旷的一个野地上。然后正在那时候，他前面有个男孩走出去，刚走出去，天上的雷就劈下来，把那个男的劈了，他那个同学。然后当时他还以为他只是受伤，要把他抓过来，要后来要抢救他，结果发现他嘴唇发紫，已经被劈死了。他就差几秒钟，如果是他先走出去，保罗奥斯先走出去，那死的就是他。就这几秒钟他就没死，而他的同学就死了。这件事情是影响他一生的，他发现人生的所有的生命的轨迹啊，遭逢巨变都是忽如而来的。那么这种机遇总是出现在他的作品里面。他的作品里面最常出现的另一个设计，就是那些人物的身份会不断的更改，会遭逢巨变，他的人物的角色的名字会变化，有时候是自己取了一个匿名，然后有时候取了一个假名，有时候呢是莫名其妙的整个人的身份跟名字都被改变掉了。那么他总是这么来写，那么因此 James Wood 就说他非常的重复，非常的浅薄。但是呢，你又会发现这样的东西并不能够说明他全部的作品。例如说他的最后这个小狗狗，他最后出版的作品啊，是2023年11月，就去年，就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叫《包姆加特纳》（Balgana）。那这本书蛮薄的，那现在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版。那我看完这本书，我觉得其实这本书他写的就跟刚才我们形容是很不一样了。他对我而言，这本书写的相当的深情啊。在描述了一个人的晚年的失去记忆，失去人生伴侣那个状态，写的是相当动人。不过这本书的主角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个大学教授，还是名牌大学的教授。 OK anyway 反正就是他有这些特点。那么因此呢，就很多人觉得他的书写看一本就跟看十本差不多，他还要写那么多书，简直是著作等身。他除了小说呢，他年轻的时候是想写诗的嘛，然后他有很多翻译，然后他有很多非虚构，他有对话集，包括他跟我非常崇敬的一位大作家库切也有一次对话，然后呢他又写了一些的人物的传记等等等等，写很多东西。这个书是看不完的，他的书著作等身的。那么但是你能够说 James Wood 对他的评价就很公平吗？我觉得伍德对他的这些评论呢是有道理的，然而我觉得并不能够说是非常的公正或者是公平。你比如说最近这个有一本书出来，是一个文学理论家大评论家的一个自传回忆录啊，那就是哈罗德·布鲁姆啊 Harold Bloom。 Harold Bloom 的这本书最近在中文出版，那么又让大家重新认识了这个在美国可以说是影响力最大但是也最有争议的一个文学学者。那 Harold Bloom 在文学研究里面的影响啊，在英语世界里面影响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也同时引起很多争议，因为他被人认为是特别保守嘛。那么但是你不得不说他的评论非常的精准毒辣，而且有深刻的眼光。那么哈罗德·布鲁姆呢，就 Harold Bloom， 他就认为保罗·奥斯特的作品并不是像 James Wood 讲的那么的浅薄。如果你从文学史上的角度来给他一个坐标，你把他接上了奥斯特所喜爱的贝克特和卡夫卡的话，你会发现他在文学史上是应该有一个他的位置在这。啊，讲了半天我都还没讲我刚才说要稍微介绍的纽约三部曲。再这么讲下去，这个节目不又快两个多快三小时吗？那不行啊。不如这样子，原谅我，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里好不好，我们下星期回来再接着去讲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那我知道这个你一定会说啊，什么意思，我花了钱你给我讲个题目都不给我一集讲完，那真是很抱歉。 就有点像以前免费的八分一样，我常常一个题目分几期讲。但因为时间问题，我要是做的再长一点的话，你也会受不了的，你更别说我也累啊，大哥大姐，对不对？那这样子吧，今天先说到这，我们下礼拜回来再讲纽约三部曲。那么现在呢，不如呢先来回应一下一些朋友给我的一些的留言。比如说有位朋友叫 Domino 排骨，这个名字有趣，你把排是纸牌的排，排骨对调过来了， Domino 排骨。你就提到上礼拜我们讲韩江嘛，你说关于韩江的作品想问一下，有没有作品文章是通过加害者的视角观察这类事件的？我很好奇这些加害者内心如何允许自己做出这样的事儿。真正留言太长，只能截图了，那我也就不念了，抱歉。希望能够传达一下我的好奇。是这样的，多美的排骨，我知道你讲的就是因为上次我在介绍韩江的《少年来了》嘛，那我就说到《少年来了》这本书是写70年代韩国的改变他们历史的光州事件里面的一些的详细情况，那其中充满大量的残酷的让人难受的一些的书写啊。我当时就说了，韩江整部作品呢还相当古典的，是从一个受害者的角度来讲这些事儿，因为他要站在受害者或者死人那边说话。有没有人从加害者的视角来写这些事儿呢？当然有啊，怎么会没有呢？甚至这现在还是个种潮流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八分半节目开始没多久的时候，我们介绍过的一部电影《利益区域》，那这部电影不就是从一个加害者的视角来观察所谓的纳粹的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毒气室杀人是怎么回事吗？对不对？而在小说、在文学里面写相当相当多的，非常多的。那么我几乎没办法今天在这里介绍完，你感兴趣吗？感兴趣，将来有一天我们再讲。当然，到时候要加上一个，要先警告一下，这儿童不宜。我们上一集节目不是在讨论韩国电视剧黑白厨师或者黑白大厨，然后讲到 fine dining 精致餐饮啊这些东西吗？那么每次谈吃喝，哎，大家兴趣就比较高涨，热情比较高涨。旋转的话，你说还推荐我看东西啊？你比如说，不知道我有没有看过《熊家餐馆》，是讲主角如何将汉堡店开成精致餐厅的过程，尤其拍厨房里的故事特别精彩。每一个主厨的成长线都很丰富，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旋转王，我看过，我当然看过，这个电视剧非常好看。嗯，不过香港是翻译成是大熊餐馆啊，那讲的就是这个主角叫做熊，大熊，他的名叫熊嘛。那么，但是他们家经营那个他哥留下来给他那家店不是汉堡店，是卖热狗的，其实是个卖热狗或者卖三明治的一个店，并不是卖汉堡，还不太一样。然后呢，他是真的就把它转化成一个精致餐厅，一个 fine dining restaurant。因为这个熊他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个做这种精致餐饮的一个大厨啊。那这三季电视剧里面最精彩，就我觉得是头两季，第三季我觉得稍微逊色了一点。那我觉得拍得很好，尤其第一季很能让你看到所谓的热厨房是怎么回事，就厨房里面那种紧张啊。那种让人神经崩溃的状态啊，我觉得他掌握的非常好。然后后面第二季在讲他们怎么转型要做精致餐饮的时候，又能够让我们从餐饮经营者的角度来看，到底所谓的 fine dining 他们的经营者在关心什么，他们怎么看待食物以及食物的呈现和服务。虽然我觉得这个过程啊还是容易了，其实这个是个电视剧嘛，其实还是容易了，但是也已经拍得很写实。我好像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做这样的事儿的电视剧，谢谢你的介绍。好，那么再来呢，又有一位朋友叫 GGGDDYD， 哇，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好，你说已经不在奶茶店打工了，去了一家黑珍珠餐厅搬砖了。来这之前呢，很多食物其实都是我之前不爱吃的，比如动物的内脏、肥肠、腰花、肝脏、毛肚等等。因为在餐厅上班会有员工餐，在同事的安利下又放宽了对食物的认识。对于厨师来说，做得好吃是基本功，如何表达自己想法产生创意才是主要的。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做好吃那是必须的，我觉得。那上次也有很多朋友留言啊，就说到 我节目讲那种美食啊，什么富二代经济饮食，不用考虑那么多什么表达什么说。而且我上次不是还提到，有极少数的厨师，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做菜不追求好吃，乃至于做出了菜，你甚至觉得无法下咽了。那这是因为他在想象饮食还能够形成一种什么样的艺术，他在做这种实验。有些朋友当然就不接受，这不是乱来吗？好吃东西就是为了好吃啊，就等于音乐是为了好听啊。是的，其实绝大部分情况都是，但是我们必须容许，真的有些音乐家，有些艺术家，他不是追求让你赏心悦目。那么假如有些厨师也真的是把厨艺当成一种艺术，而他要这么做，我们甚至可以在理论上去怀疑饮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变成一种严肃的艺术这件事情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不承认他们这种做法是有勇气的，或者大胆有志气的一个做法，我还是佩服的啊。好，那么继续念啊。你说啊，对，你刚刚讲到内脏啊，其实动物的内脏我知道很多朋友不吃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啊，你不是吃素的人，你吃荤，而我们这些动物已经为了我们人死掉了，为了满足我们口腹之欲被我们杀死了屠宰了，那我觉得最对得起它的办法就是不要浪费他身体上留下的任何的东西来对他，这是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尊重啊！我自己觉得是这样。而且内脏在传统上其实是有做种种的做的把它做的好吃的办法。你看比如说我们当时常说美国人或者什么样，那不懂吃的人就不喜欢吃动物内脏，那有些美国的小孩一辈子是在超市看动物长大，他一直以为鸡就是一个鸡腿 鸡胸加鸡翅膀而已，不知道鸡是什么样，有这种开玩笑的，这当然是啊。那么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太对劲的，而事实上你会发现所有懂吃的国家或文化传统里面对于内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处理方法，通常被认为是下水啊，下篮嘛，就广东人叫哈拉，就是一些价钱不好卖，卖不出去，处理起来花功夫的。很多时候呢，这种食材这种材料会交给什么地方呢？交给厨房业者。就你是做餐饮的人，比如说你现在在做餐饮，你为什么会吃这么多动物内脏呢？我猜啊，我大胆猜，是不是这些东西你们其实你们客人叫的比较少，然后你们要自己吃呢，还是怎么样？当然也有可能你们家店啊这些东西做的特别好啊，那比如说腰花毛肚，这很多人爱吃嘛，对不对？可是在有一些地方啊，这些真的是主要是厨房员工或餐饮业从业员，你不会卖但你把它吃了，那他们其实做得很好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巴黎的老菜市场啊，那现在被改造成商场了嘛，那个老菜市场旁边其实以前就有很多店，有的是开24小时的，就是经营这种动物的边边角角的这些东西的。那他为什么会开24小时，或者开得很早，或者开得很晚，又卖这么重口味的事儿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对象就是在市场打工的一些商贩，或者去菜市场买食材的餐饮业者，那么他们就会吃这些，而且他们料理起来是有自己一套办法，所以不会有什么腥膻或者大家常怕的一些问题的。好，讲了半天，继续念你的留言。你说上次听完这个讲少年来了之后啊，感觉像我之前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乌林坤的一滴泪，那些血和泪撩动我的心绪，读一会需要平息一下才继续下去。我们家之前也经历过种种运动，家族的记忆和宏大的叙事是冲突的。国庆的时候外甥女20岁生日提起来做了，整个一大家子聚了起来，兴之所至聊了很多陈年往事，我外甥女直直惊呼，现在我外甥女他们晚辈已经不知道了，比起造成不适更可怕的是遗忘，遗忘他们就真的死了。你说的太对了啊。不过话说回来，尽管这几年对于我们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某些运动这些往事，大家现在觉得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十来年大家觉得很禁忌不愿谈。比如说我记得我去看一些景点，这些景点以前这要不就是寺庙或者什么样被破坏过被砸过，或者一些名人的一些的故居或者什么，那个牌上面以前都会写这个名人在60年代70年代经历什么，他怎么自杀了，怎么被折磨啊等等，那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就一下他的人生就好像从40-50年代直接跳到了80年代90年代一样，或者70年代末，那中间有几十二三十年是不见了。 那么仿佛那一段时间成为一个集体的空白，集体的禁忌。但是我必须说，他们并不会真的就消失。我们现在把这段历史以及历史的后遗症，我们亲身经历的，我们家庭经历的，或者我们知道人家经历这些事情，大家现在不谈或不愿谈，你的外甥女都因此不知道，但请放心，这记忆在的，它有一天会复活的，因为有人写下来了，有人记录下来了，这些东西你烧不完的，你禁不断的。当这些东西有一天重新复活的时候，我担心的是一个事情被压抑久了之后，等到它复活那一天，它的那个爆炸力有时候会形成一种很冲击的力量，并不一定是今天想要这些记忆被人遗忘的人所乐见的。我觉得这个要小心，就是我亲身经历过在台湾。好，继续讲吃啊，肖恩里，咱老朋友了，你说啊，一讲起吃饭来，这个梁文道好像这个吐槽真是犀利过瘾啊。关于社交媒体上有些人对餐厅的批评啊，真是深有同感。印象最深的是小红书上现在有好大一群避雷怪，然后你括号要写的引号括号写的如有冒犯请原谅，这群人就是带着自己的固有标准去吃饭，只要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那就要呼吁大家避雷。比如前段时间我常去的一家拿坡里式的拿坡里披萨店，看到一个热门帖子就说要避雷这家店，理由呢是这个店里的披萨上面除了番茄和芝士外没有别的配料，并且整个软趴趴会有汤汁流下来。我的天哪，这不就是正宗的 Napolitano 的风格吗？这家店已经做到跟我在拿坡里吃的几乎一致了，非常的美味。不过转头想想，好像也能理解这位避雷朋友为什么会这样质疑，因为国内大部分的快餐式美式披萨店的披萨确实不是这样的，但他可能没想过他这样的恶评可能会影响一家很认真的小餐厅的经营状况。最近几年眼睁睁地看着这样认真的独立餐厅的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各大口味趋同能够快速复制的连锁店，真的很痛心。哇，肖恩里，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我也常常看到一堆避雷这个避雷那个的这种帖子，小红书上最多嘛，避雷这个景点避雷那个地方，然后有时候你看他们避雷的理由啊，你就会觉得那个感觉就跟你现在说这个情形一样，天哪，这人是不是啥都不懂啊？然后比如说去了一个欧洲的教堂旅行，然后被人喝骂说把帽子摘下来怎么样，然后他就觉得要避雷，这个地方人真没礼貌，歧视中国人了等等的，那诸如此类。我们知道香港现在也很常见，因为你知道内地的朋友啊很习惯，就比如说带着别家的带着外面买的饮料或者食品到了一家餐厅，到了别家餐厅里面拿出来吃。那么你来到香港，你会发现现在香港也很多的餐饮店，我注意到这个情况，隔壁桌的人在吃的不是这家人提供的饭菜或者饮料，而是他在外面买来的，他拿出来。香港的这些餐饮业的经营者也都开始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但有时候呢，人家就会批评，然后或者说你把它收起来，你不能这样，就喝骂，然后就产生摩擦和冲突。然后回头呢，他可能就在小红书上就说避雷这家餐馆遇到了歧视。他说别家那些我已经在你这个餐厅我也买了你的东西，凭什么我就不能吃人家的东西呢？对不对？那诸如此类太多太多了。而你说的这个披萨这个情况，不过我想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想啊，会不会是也有很多人啊，他会觉得他吃到的披萨，当然我觉得我相信你说那个热门帖子应该不是这种人，因为有一种情况下我们知道意大利披萨其实是粗糙来讲两大派，一派就是你说的拿坡里派，拿坡里派被认为是披萨这件事情的起源的风格啊。那但是还有一派影响力也很大，那就罗马派。而罗马派的披萨一般你在罗马吃的话，它会切成一块长方形，那么一块一块一个一个 slice 那么买的。而拿坡里的卖法呢，就是整个拿上来一人吃掉这一整个的嘛，是不会分的嘛。罗马派那里呢，他们的这个饼的底啊，一般会稍微不是那么软，不没有那么拿坡里的那么烟韧或者柔韧，而它会做成稍微薄一点脆一点，这个饼底更薄一点，这是罗马式的风格。 那如果你吃惯了罗马式的风格，你可能会不习惯拿波里风格。但是您那说的那个热门帖子，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对意大利的披萨不了解吧，就等于说这个啊，这个怎么会披萨上面只有番茄和芝士没其他呢？因为这就是最经典的拿波里的 Margherita 的披萨嘛，对不对？但他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不懂披萨。但没办法，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就你说到这个披萨，你知道现在有人常开玩笑，我看过有一些博主专门去意大利搞意大利人，到处在意大利去问，跑到拿波里去问，你们卖不卖这个夏威夷披萨，就加菠萝加凤梨那种，然后把人家都惹毛了。他是故意来闹的，来玩的。那意大利人听到你要在这个披萨上面放菠萝放凤梨这件事，都露出一种恶心的表情。那最近我还注意到一件事也很可笑，就越南啊，你知道像台湾发明的珍珠奶茶不是红遍全球吗？那么越南人也很喜欢珍珠奶茶。那么恰好越南就有一家人呢，你像越南人吃这个牛肉的粉，吃牛肉汤粉啊，那很厉害。那么有人在经营一家店，卖的是台湾式的牛肉面，那好像挺受欢迎。那后来他们家发现，哎，既然台式牛肉面我们家卖的不错，而珍珠奶茶又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那我能不能放在一起呢？我如果在牛肉台湾式的红烧牛肉面放珍珠进去会怎么样呢？然后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而且据说卖得很好，然后我看到台湾人看到这个消息就全都崩溃了。天哪，牛肉面里面怎么能够放珍珠呢？然后很多台湾人说，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意大利人的心情。不过话说回来啊，您提到的这种现象啊，我们换位思考啊，换个角度来讲，是否那些你说的这种避雷怪，或者我说这种明明对这个食物不了解，或者你对你要评论的这件事情都不懂，你是不是就能够这么任意的公开的说人家做的不对，人家做的不好呢？比如说人家不让你在教堂里面戴帽子，或者怎么样，不让你在教堂穿短裤，然后你就批评人家歧视，这是不是你的问题呢？这么看到这件事情，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有一位朋友就认真的在问一个问题，就说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把这个奖颁给了韩国的韩江，是位女性作家，东亚地区，然后同时呢又写到了一些历史上的韩国历史上的伤痛啊。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除了文学成就之外，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越来越关注 DEI 呢？那很多朋友就讲了 I 就是 inclusion， 就是 inclusive， 就是这个 DEI 就是要多元包容平等，越来越讲究这种事情，就今天的所谓的政治正确潮流，所以才会这么颁奖呢。我上集节目回应的时候不是首先问了一个问题，就这位朋友，您有没有读过或者读过多少，读得认不认真韩江的作品呢？那因为在我看来，假如你怀疑诺贝尔奖颁奖的理由不是主要建基于文学成就或者文学性，而是建基于这些身份问题的话，那么你必须先说明你对韩江的作品的文学的评价，你是觉得他可能还不够格，然后那人家注意他的可能就是他的身份啊，他的背景啊，他的书写的这些题材等等等等，对不对？可是呢我必须说，上次跟我聊这个问题的那位朋友，他的这种疑问是非常正常的，是而且他是很真诚的。就你想象，假如这个问题啊，我们不是今天在这里，他是很认真，因为我们大家是朋友嘛，他这么来问我，我觉得我因此我私下跟他讲话，我大概也会这么讲。但是只不过现在这一切是发生在像我的节目这里这样的一个公开场合底下，因此这件事情就变了。就变成他好像在公开评论韩江的作品是不是文学性不足呢？好像有这个意思了，或者文学性他不懂，他没读过，或者他觉得诺贝尔奖是不是不是注意他的文学成就，而是注意他的身份，他书写的题材所涉及的范围呢？等等等等。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就如果说这位朋友他是当着面跟我聊，或者私下跟我聊，说哎，今年为什么诺贝尔奖给韩江呢？这个韩江的作品是文学成就有那么高吗？还是说诺贝尔奖关注的是他是个东亚人，而且是个女性身份等等，为了要让自己更公平更平等才把这个奖给他呢？ 那我私下的话，我也会跟他聊，哎，其实啊，韩江的作品还真的有他的一定的成就和特色的。那么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聊下来。这种讨论如果是发生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人之间，你会不会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就正如假如今天你认识的一个人，他跟你说，那家你常去的披萨店，听你介绍去，他觉得不行啊，不难，好难吃啊，这个软趴趴的，会卷起来有汤汁流下来啊，然后上面除了番茄跟芝士啥都没有啊，那你就可以跟他好好解释，但这就是拿破里披萨，世界上第一个披萨就是这样子做的，最早最经典传统披萨就是这样，你跟他解释，那他就啊，原来是这样，那可能是我还不懂，我不适应，或者我要再学习一下怎么样，这就你会不会觉得没问题，是吧？这样没问题，我们私下这么聊。但是今天问题在于，我们把这些话都铺在了网上，比如说社交媒体上、微博上、豆瓣上、小红书上面。那这个时候呢，就有点奇怪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以往啊，我们像我这一辈的媒体人，像我这种人，我会觉得我私下跟人聊的事情，或者私下大家讨论的东西，跟我在公开场合上面，我在做节目，我在写文章的时候，里面做的一些评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我如果今天要评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不可能不去努力的读完所有我读到的能读到的韩江的作品，然后才来做评论。但是如果我私下跟人聊，我以前真的没读过，我不知道韩江是谁，然后我跟你说啊，这韩江谁啊，他文学行吗？我私下这么聊，我觉得我没错，我不懂嘛，我私下跟人聊嘛，那我问出这样的问题是完全合理的，是完全是合乎逻辑的，那么人家就会指教我。但只不过今天当我要公开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小心，我要在意。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是个饮食评论家，我要评论一家披萨店做得好不好，那我会要求自己，我要先吃，我要懂得披萨是怎么回事，披萨的历史是什么，披萨的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而且我要吃得多，我要知道拿波里风的披萨是怎么样，罗马风的披萨是怎么样，甚至地中海很多地方，比如说尼斯那一带，法国那一边也有他们的风格的披萨，他们的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披萨，美式也有美式的披萨，芝加哥都有一个芝加哥很有名里面夹芝士内馅的披萨，那他们的特点都在哪里，哦，我都懂了，然后我现在评论这家披萨店，我就觉得心里有底，我就觉得自己不怕惹来这个人家的非议或者质疑了，起码我说话有底气嘛。我们在公共场合写评论，如果我现在是个时评人，我会要求自己这样，如果我是个书评人，我会要求我像我刚才讲的那样。那今天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我们今天讲，今天是个评论民主化的年代，人人都能够发表评论，但是你再深入点想啊，其实大家并不是在认真的把自己当成评论人来发表评论，他就只是个普通的吃过一家店的一个普通人，他在发表感受，他就只是一个人看到一个新闻，看到一个关于文学的消息之后，他心里面私下有些质疑，他只是想讲而已，只不过他今天会觉得小红书也好，豆瓣也好，或者任何一个公开平台也好，在上面发言就跟他私下跟人聊天是同一回事，是没有分别的。这又事实上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当代人，尤其在中国这里，我们当代人的生活方法就是我们一大半时间，甚至一个人的主要的生命是在互联网上度过的，我们一个人的主要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发生在虚拟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因此我们会开始觉得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跟人说话，和我当着你的面私下谈这家披萨店做的怎么样是同一回事儿。也就是说你看到的那个热门帖子的作者，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并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饮食评论专家，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他说一下自己的质疑，说一下自己遇到的问题，说一下自己的时候感，这难道有错吗？没有错，只不过就是今天这个社交媒体它暧昧的地方是它给人一种幻觉，觉得这是你一个私下跟人说话的一个空间而已，同时它却又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像全民公开的一个开放的平台。 那这种公司之间的混淆或者这种边界的模糊化，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就像您讲的，那么这么多没有对披萨有专业了解的人，在评论一家你去的这家国内难得的非常专业做拿坡里风格的披萨店，然后恶评他，然后他以后生意会不会越来越困难呢？有时候这种事情还会对发言的人自己带来困扰，比如说我们最近常常见到有一些很神奇的富二代，或者是官二代、红三代也好。那么在网上呢，就会晒自己日常生活啊，比如晒自己在某个非常著名的国营的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工作啊，然后把客户的资料都铺上了小红书啊。他说我最近在做啥啊什么，然后就犯了这个大忌了，因为这种事情应该是商业机密，你怎么能够拿出来呢？一个人怎么能够公开让全民看到，就你家的生活有多好，你家的这些钱是哪来的呢？然后你就这么过日子，你怎么能够这么晒出来呢？那就是因为这些很不懂事儿的小孩啊，或者什么三代二代的，他们真的也不以为自己是在公开。他如果今天你想想看，假如他在接受，万一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路上随便踩个人说："哎，你今天戴的这是什么表？"他一定不会这么讲的。人民日报来接访、来访问一个什么的，他一定不会那么这么不小心的来说话或者表达、暴露自己的私人的生活的状态，他不会的。可是他就现在他觉得他不再面对公共媒体啊，他现在面对的是小红书啊，是微信啊，是微博啊，对不对？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我的私人表达的空间啊，就跟我们两个私下对话一样啊，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问题。而在这个情况，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找到一种处理它的界限。我们没有这种界限感，我们也不一定需要这个界限感，但是我们可能需要一套新的应对的方式，应对的文化伦理，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因为社交媒体的发展太迅速，乃至于我们原有这个社会的一些的伦理的、社会应对的文化的机制习惯还没跟上，就相当于我们过去会觉得一个人的私隐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今天渐渐的觉得一个人的私隐是好像变得不重要了。别说那么多家长天天晒娃。把自己小时候你的生的小宝宝，然后你给他洗澡的照片、图片、录视频录下来，放在网上，啊，说好可爱，好可爱。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孩子有一天长大了，二三十岁工作了或者怎么样了，然后人家就找到了他当年5个月的时候露着小鸡鸡洗澡的这个照片出来，他会怎么样？你不会想到这个，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对私隐是毫不在意了，已经。人家的私隐我不在意，我随便拍；我自己的私隐我也不在意，我随便暴露。但以前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私隐是很宝贵的，我们写个日记啥的，我要那个日记本还要用钥匙锁起来。但今天我恨不得全世界都看到我的日记。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会引申很多问题。像我刚才讲那个问题，一个30岁的男子在竞逐某个岗位的时候，被人曝光他5个月大的时候那个小鸡鸡照片，那你不会因为看到这个照片就不请不录用这个人，但是你心里不会觉得简直挺好笑的，大家会耻笑他会怎么样，对不对？那这种事情我们今天怎么办？我们其实还没有一个方法，还没跟上，这个社会还没跟上我们技术带来的改变。好，那我今天啊就先聊到这，我们下个礼拜接着再回头再谈纽约三部曲啊，很抱歉，很抱歉。那么既然今天讲了半天的纽约，我们不如听一首跟纽约相当有关的音乐。而描写纽约、表达纽约这座城市的音乐太多太多了。本来我特别想放这个盖希文 Gershwin 的蓝色狂想曲啊。但相当长，整首播完16分钟，你说要截断的话，又好像有点怪怪的。那首曲子在我心目中是最代表性的纽约的音乐，因为正好在伍迪·艾伦的名作《曼哈顿》开头那2、3分钟很有名的纽约街景的那个黑白场景里面，剪辑里面配上的就是《蓝色狂想曲》嘛，对不对？那没关系，现在不是秋天了吗？已经进入了秋天，那我们就来听听一首歌《纽约的秋天》（Autumn in New York），这是爵士乐中的一个标准曲库中的名曲了，是一首 standard。 那么创作者是 Vernon Duke。 Vernon Duke 在1934年写下这首歌，后面的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有无数的版本，像 Frank Sinatra 等等无数的爵士歌手，老牌歌手都演唱过。但在无数版本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最常被提起来的，那就必须说到是1952年爵士乐史上最伟大的名伶之一。以前我在八分老节目都介绍过他，今天就不赘述他那个曲折而复杂让人同情的那人生了，就是 Billie Holiday。 他在1952年录音了一个版本，那这个版本呢，用最有趣的是跟他钢琴搭奏的是位大师 Oscar PetersonOscar Peterson 钢琴弹奏，你要注意那个背景的钢琴声。然后 Billie Holiday 的演唱， Billie Holiday 的演唱啊，非你一听就知道是他，他的造句、他的吐气、他的韵腔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当然后面就影响很多人学习他。那 Billie Holiday 在演唱这首 Autumn in New York 的时候是1952年了，然后跟着再过两年，但是这个录音出来我记得是在之后的事儿。反正再过两年，他4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世了，好年轻，好可惜。那这是一个 Billie Holiday 的纽约深秋。 Autumn in New York, Why does it seem so inviting? Autumn in New YorkSmells the thrill of first nighting, glittering crowds and shimmering clouds in canyons of steel. They're making me feelI'm home. It's autumn in New York that brings the promise of new love. Autumn in New York is often mingled with painEmpty hands may sigh for exotic lands. It's autumn in New York. It's good to live it again.Autumn in New York, the gleaming rooftops at sundown, Autumn in New York, it lifts you up when you're run down.And gay divorces who lunch at the Ritz will tell you that it's divine. This autumn in New York. Transforms the slums into Mayfair. Autumn in New York, you'll need no castle in Spain. Lovers that bless the dark. On benches in Central Park, greet autumn in good to live in.